酒和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关注几起涉及到祭奠权的案件。现在正是清明小长假期间，很多朋友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回到老家都要有这种祭祀亲人的这样的安排。那祭奠权到底是一项怎样的权利？一旦祭奠权遭受到侵犯，又应该如何来主张？在我国法律之上，关于祭奠权的保护又有怎样的规定？我们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将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说。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南磨坊法庭的法官啊，一位是王乐王法官，王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 一位是王丽娜王法官，王法官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 好， 主持人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说涉及到祭奠权的话题。现在正是清明假期，那我们在今年的清明节期间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涉及到这种祭奠啊、祭祀啊这样的一些纠纷、一些案件。那么希望这些案件的介绍能够对大家今后万一遇到这类问题能够有一些法律上的指引。那么下面呢，我们现在节目的开始啊，请到王法官呢跟大家来讲一起您亲自曾经办理过的案子。 这个案子里边其实起因很简单，也就是80多岁的一个老大爷，自己女儿罹患癌症去世。 哦，是女儿去世了。 对对，女儿也是50多岁嘛，也算是年轻，正值年轻的时候。我那女儿在罹患癌症去世之后呢，女儿的骨灰遗体被火化，骨灰刚开始存放在咱们八宝山殡仪馆之后呢，女婿在没有通知这个王大爷的情况之下，私自呢就把这个骨灰给移走了，放到一个老山骨灰堂，找不着这个。 殡仪馆和老山骨灰堂其实距离并不远，很近，挨着。 对，但是就是王大爷找不到骨灰，也没法祭奠这个闺女女儿，他就心急如焚嘛，所以呢，他就是起诉到法院，然后要求他的女婿把这个是那个骨灰的存放地告诉他。然后也把那个遗像，女儿的遗像也要求还给王大爷。这个案子其实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了，就是两个人的矛盾挺深的。 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女儿本身就患癌症，王大爷说这个女婿不照顾女儿，让其他的女婿啊给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女儿找医院照顾女儿。王大爷还说呢，在女儿罹患癌症的时候，自己就是女婿没有尽到抚养义务，还提出了这个离婚，这样的话这个双方纠纷比较大。后来女儿去世之后，去世的当天女婿又说了，女婿说因为他的爱人妻子，他也比较喜欢他的爱人嘛，两人也没有什么纠纷， 离婚的话也不是他提出来的，主要是他爱人提出来的，他尊重他爱人的一个意见，所以呢他也是后来这个离婚虽然没有离成，但是也自己深深的爱着自己的妻子。之所以把这个骨灰给移走了，是因为呢在办理这个丧事的时候双方起过很多冲突，王大爷的家亲属呢，就是其他的亲属女婿啊，还把自己女儿的花圈遗像往女婿父母家去送，小区里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就不好的影响吧。 怎么会闹成这样呢？ 双方可能我觉得沟通不畅，或者之前呢有一些芥蒂存在，所以这个两家打的是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之下，女婿说为了避免双方再起冲突，所以啊没有告知老爷子，没有告知王大爷他女儿的骨灰在哪儿，然后就把骨灰放到老山骨灰堂了。 那他为什么要挪地方？ 八宝山殡仪馆他是不让长时间存放的。 对，他只能暂时放一段时间，是的确是。 对，然后所以他放在一个骨灰一个格里边。一个格子里边。 对，因为骨灰堂里面它那个骨灰的格位啊，如果你没有买那种穴位的话，它是可以一年交一定的租金费用，是可以放一段时间的。 对对对。然后王大爷的意思是说他是在西山那边买了一块墓地，他想让自己的女儿入土为安，然后女婿是说将来现在暂时先放在一个格子里边，骨灰格里边，后来将来自己可能也要合葬什么的，自己再选一个墓地。就因为这事儿的话，王大爷那边也是特别急于见到女儿的骨灰，特别想进行一个追思啊或者缅怀啊，这些一个情愫，见不到骨灰呢他就特别着急，所以在女儿火化的第十天就起诉到朝阳法院。 女儿火化了以后等于说在殡仪馆没放几天就挪走了。 第三天挪走的。对。 那王大爷那么着急就把女婿给告了，之间他们没有商量一些什么吗？协商一些什么？比如说我一块儿把骨灰挪到哪儿去，没有过这样的协商是吗？ 王大爷说是协商过，但是协商不成功，后来再联系他这个女婿也联系不上。之前再加上一些送花圈啊，或者其他的这种，听说还有一点是在办理就是追悼仪式的时候，王大爷的其他女婿把这个女婿被告摁着头，是给他自己的女儿去磕头，类似于这种形式。女婿也可能是怕引发更大的纠纷吧，老人的心情我们也理解，但是被告的这种方式啊确实是也有一定的怎么说呢，有一定道理吧。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在于哪儿呢？ 争议的焦点大概有两点吧。第一点呢其实是说骨灰应该就有谁管理就行。 骨灰 应该有谁管理。 应该有谁管理。 王大爷的意思是说自己已经买了一个墓地，这个让女儿入土为安，他由他自己来管理这个骨灰可能是更符合他的一个意愿吧。女婿又想呢说骨灰我先暂时存放在老山骨灰堂骨灰阁里边，将来他可能再选一个墓地，他说在他百年之后两人合葬，这一点谁控制这个骨灰占用这个骨灰，他俩达不成一致意见。第二点就是刚才我也说了有一个安葬方式的问题。一种方式是说王大爷是说把它放在西山的墓地里边，某个墓地，这个女婿可能担心一点儿，一旦骨灰交给他们了，自己将来就没法控制或者没法祭奠了。 对，其实因为生活还要继续哈，因为王大爷的女儿去世的时候只有50多岁，他的女婿呢应该可能也就50多岁哈， 对， 可能还有几十年的路需要走。那么其实现在也很难去确定说，他的女婿不会再婚。那现在可能虽然说他的女婿会想说我要跟我的这个妻子啊以后合葬，那万一以后王大爷女婿再婚了呢？万一以后王大爷女婿想说那我以后想跟我第二任妻子合葬，那岂不是意味着王大爷的女儿就难道永远放在骨灰格位里面吗？这些东西都是可能以后产生的变数啊，这是尚未可知的一些问题。这里我想问您的是，那这个纠纷诉至法院他打的是什么案由呢？因为涉及到骨灰存放的问题，那这个立案的时候是什么案由呢？ 关于祭奠权啊， 这个我国目前的案由规定里面确实没有这个案由、嗯、 啊。 其实继电权纠纷里边也没有、嗯、我国法律上没有继电权纠纷这个概念、 嗯、 啊。当时所以就是王太爷起诉的时候是按照人格权纠纷来起诉的、 哦、人格权、哦、 因为这个继电的话它也是大的人身权利，人身权利的一种、 哦、 人权利呢分为人格权和身体权嘛、 嗯、 人格权因为祭祀它涉及到一些人格利益在里边、 嗯、 所以把它设定为一个人格权更为妥当或者妥协、 嗯 啊、如果将来的法律可能更加完善的一个情况之下、 嗯、 可能会规范的更细一点、 嗯、您看这个纠纷真的是不是很好处理哈、 嗯、 因为一方是这个父亲、 嗯、 一方是丈夫、 嗯、 那女儿又去世了，又涉及到女儿的骨灰的一个存放，您说又不能把骨灰给分开是吧，这也不合适，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最后法院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当时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给双方做了很多的调解工作、 嗯、 因为都是一家人嘛，考虑到亲情、嗯、或者是将来的这种姻亲关系 啊,、 嗯、 啊，别把双方这种老百姓说的话别撕破脸，以后都没法再见面了、 嗯、 本着一个调解的意愿进行调了很多回，但双方各自坚持各自的意见，八十多岁的老太就是王大爷了，也出庭过、 嗯、 也是坚持自己的一个意见、 哦、老爷子身体还行哈、 啊、还行， 他能自己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吧， 能 哦、 而且相对意愿比较强烈，但是后来的时候很遗憾的还是没有调成功判决了、 哦、 在判决的时候是几点考虑吧、 嗯 啊、第一点考虑是说因为这个骨灰的存放啊，咱们国家里边一个是入土为安，另外一点呢要放在骨灰堂， 嗯， 这都是可以的， 对、 啊、 对， 放在骨灰堂不违反法律法规的一个规定， 是， 而且关于对于骨灰的这种管理的或者占有的一个权利啊， 嗯， 不仅王大爷有权利，作为配偶而言，这个女婿也有一定权利，王大爷要求把这个骨灰返还给他自己，让他女儿入土为安、 嗯、 这个诉讼请求法院到最后没有支持， 对，为什么呀？ 像刚才说的， 嗯， 女婿和王大爷、 嗯、 啊，这两个人对于这骨灰都有权利 啊，对 啊，而且他安葬的目前那个放在骨灰盒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呢，有一点，这个女婿他擅自移走这个骨灰，在移走骨灰的时候、 嗯， 咱也没有通知王大爷，也没有通知王大爷的亲属， 嗯 啊，后来擅自把这个骨灰放在一个老山骨灰堂。放置之后也没有及时的通知老大爷， 嗯 啊，造成王大爷精神上也受损嘛， 嗯 啊，损害他的精神利益， 嗯， 所以呢判决侵害了王大爷的一个也算是继电权， 嗯 啊，所以判决赔偿了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 按照与死者亲密关系及血缘关系的亲属远近呢，可以确定骨灰管理人。由骨灰管理人决定骨灰的处理方式。 嗯， 鉴于因婚姻而形成的夫妻关系是社会最基础的关系， 嗯， 是家庭存在的基石，所以而且夫妻二人登记结婚建立家庭呢，是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活单元，双方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死者骨灰对配偶的精神力影响最大，所以基于公序良俗和并考虑到姻缘关系及联系紧密的程度、 嗯、 配偶应为骨灰管理的第一顺位主体，所以呢他王大爷要求归他管、 嗯、 所以法院没有支持这一个很大方面的一个考量、 哦、但是判了2万块钱精神损失也不少啊， 嗯，是不少 啊、哦，的确是不少、嗯、 而且当时呢还有一个遗像，王大爷这是自己出资给他女儿做了一个遗像，遗像的话后来也放在女婿那儿，也是判归这个女婿把这个遗像给王大爷，考虑到这种咱们中国的尊老的这个传统、 嗯、 还有王大爷对自己女儿的这种殷殷之情嘛、 嗯、 啊，所以综合考量了一下把这个遗像也给了王大爷、 哦、 判了一个精神损失2万、 哦、 这个判决里面还有一条是说呢、 嗯、 如果将来这个女婿仍然不履行他自己的一个义务啊，不及时的将这个骨灰入土，或者是做出了有其他有损害骨灰的一个行为， 嗯 啊，那么王大爷也可以再次要求， 嗯 哦，女婿承担一定责任。在这个过程中里面，在审理的其实在过程中、 哦、 这个女婿也是通过短信的形式啊、 嗯、 告知王大爷的其他亲属这个 骨灰存放 的 位置、 啊、 对对对、 嗯、后来也听说那个女婿也给王大爷他们办了一个副卡 啊、哦、 骨灰堂的一个副卡，有个正卡可以听说可以直接进去嘛，有副卡的话也能够祭奠、 哦、那2万块钱赔2万块钱女婿什么意见认可吗？ 都认可，后来女婿也认可。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个纠纷之所以发生，其实还是和家庭的一些矛盾有关系的，是吧？ 对， 嗯， 其实很多类型的类似案子，主要都是个家庭矛盾纠纷导致的，兄弟姐妹之间，或者是子女之间，就是一方不履行赡养义务，另外一方对父母，关系比较差，虐待，还有一些两人因为拆迁或者因为分配财产，这些等等的这个家庭纠纷导致的。双方因为这个几点没法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各自利用自己的优势条件来阻挡对方行使一定的权利。 而且啊，我觉得老大爷可能会想，女婿以后有可能会再婚，说不定啊，这个因为女儿没了，联系这个纽带就断了，是吧？ 有可能， 对，有可能以后联系不是很多。那你又再不告诉我，我女儿的骨灰放在哪儿？那我以后说不定就没有机会再能够看到女儿了。这种老人的这种考虑应该是可以理解的。那刚才呢，王乐法官是讲了一起涉及到这种骨灰的安葬啊引发的纠纷。那我们在涉及到祭奠方面的纠纷，除了涉及到骨灰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情况曾经发生过啊？您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吴某是刘大爷的一个儿媳，公公去世之后呢，儿媳妇发现自己公公的墓碑上他的名字写错了，就错一个字儿， 儿媳妇的名字写错了。 对，儿媳妇的名字写错了。当时后来这个儿媳妇发现这个碑是自己丈夫的哥哥，也就是他的夫兄，是立的。立完之后呢，隔了个五六年之后才发现的这个事情。 隔了那么久， 隔了久之后，可能是去祭祀或者上坟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儿媳妇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自己的夫兄啊，就咱们叫哥哥吧，要求这个哥哥改正这个错误啊，重新的把这个墓碑这个字儿给重新改了。 这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对， 但是呢，你把墓碑上刻了一个名字都刻错了，对于在世的这些人心里面会过不去这个坎儿。 其实改了就行了嘛，是吧？ 改了，但是父兄不愿意啊。 为什么呀？ 当时是这个哥哥是说他也不知道他这个弟媳名字是怎么写的，这个名字完全是等于是他哥哥给的，也就是他的一个亲属给他这个名字，他就照着这个名字然后去刻了这个墓碑，他本身没有什么过错而且隔了那么多年，这个你的弟媳也没有提出来他就觉得你应该是没意义的法院后来也是判决要求这个七兄等于这个夫兄吧这个哥哥然后是更正这个墓碑上的笔误， 名字错了，该改还得改。好，这是一起涉及到墓碑的案件，这些案件不是很复杂，咱们就不展开了哈。那除了这个刻错名字的情况，还有什么样别的情况问题呢？ 再有个情况可能就比较严重一点的，就是一个砸墓碑的一个事情。 多大仇多大怨呢？这得是， 这就属于邻里纠纷了。咱就说甲乙吧，邻居甲然后把自己的爱人葬在自家的承包地里边。自家后来发现自己的爱人的墓碑被砸了，被砸完后经过调查一发现，原来是自己的隔壁邻居，不是，应该是邻居吧，是邻居自己干的这个事儿，所以他就把邻居起诉到法院了。 那邻居为什么砸呢？ 这也算是一个承包地的一个纠纷在里边。邻居之间承包过这片土地啊，承包完土地完过后，后来因为双方这个合同纠纷啊，这个邻居乙就觉得自己吃亏了也没打官司，也没打赢，也受了经济损失，所以呢，这林妹一生气， 就去砸了这个墓碑。 哦， 当然了，这个砸墓碑的一个行为，它完全是破坏财产的一个行为。 对 啊，而且也确实是从咱民间风俗或者习俗来说， 嗯， 侵犯了很人的就是假的， 嗯， 一个咱人格权吧。如果要是砸墓碑这个行为在农村或者在目前来说，咱在城里边， 嗯， 也是个深仇大恨的一个事情。 嗯，是是， 所以法院里边也判决他赔偿损失啊，进行一个道歉， 而且应该还得有精神上的这样的损害， 对， 是吧？ 嗯， 因为毕竟死者为大嘛， 嗯， 你这是首先你是对邻居的财产的破坏， 嗯， 那其实这也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对， 那你再跟这个旁边，你再跟邻居有什么仇什么怨，你不能把你的仇怨你发泄在一个已经不在的人的身上。你可以坐下来协商嘛，怎么着都行，再通过诉讼解决也没有问题。是吧？ 有纠纷的时候，真是建议大家， 嗯， 能够心平气和的去协商， 嗯， 啊。如果协商不上，咱都走法院，但千万不用采用这种暴力手段。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那咱们今天呢，刚才在节目当中请到王法官是讲了三个案子啊，那其中有一个案子咱们是详细介绍的， 嗯， 有两个案子呢咱们是进行一些简单的这样的介绍， 嗯， 那这里呢涉及到了对于一些祭奠的几个不同方面的内容，涉及到骨灰的问题、墓碑的问题， 嗯， 还有墓碑上的刻名字的这样的一些笔误、写错字的这样的情况啊， 嗯， 那么到底啊咱们今天所主要说的祭奠权它一般包括一些哪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请到这个王林那法官跟大家说一说。 嗯，祭奠权是一般人格权，它内容呢十分广泛，从目前已有的纠纷来看，主要范围有以下几点啊。 嗯， 第一是遗体骨灰占有权。嗯，死者的遗体遗骨和骨灰呢有权利人占有和保护， 嗯， 骨灰特别是遗体不能拆分，所以在同时存在数位权利人的情况下，大家是共同享有占有保护的权利 啊，不能一人留一部分是吧。就像咱们第一个案子里面， 嗯， 不能说这个爸爸占有一部分女儿的骨灰， 嗯， 然后女婿占有一部分，这是不可以的，不能拆分是吧， 对对， 特别是遗体， 嗯， 啊，对对 拆分。 嗯，第二点是死亡啊，死者墓地知悉权。 嗯， 在死亡事实发生后呢，最先知道死者死亡事实及特别是死者共同生活的权利人有义务通知其他权利人关于死者去世的消息， 嗯， 于是其他祭奠权利人能够及时顺利参加祭奠仪式。 嗯， 通知应采取通过一切可能采取的渠道和手段，穷尽所有的方式和方法。除此之外呢，其他与祭奠相关的信息，比如呢死亡的原因、下葬的时间、地点，也应该及时通知其他祭奠权利人。 嗯， 这些信息是祭奠权人参加祭奠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对祭奠权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祭奠权利人都包括些什么人呢？ 就祭奠权而祭奠的权利人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嘛，因为是祭奠主体与死者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关系，对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认可和维护呢，祭奠权利人主要是以下几个。 嗯， 一是近亲属，这里的近亲属包括直系血亲、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嗯， 主要是配偶、父母和子女。 嗯， 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哦，就是什么姑姑啊、舅舅啊、叔叔啊、什么姑妈呀、舅妈，这些都算是吧？ 啊，是是是， 啊，都算哈。 嗯，还有一是存在拟制血亲关系的自然人，主要是与死者生前形成事实收养关系。包括继子女， 嗯， 还有一些是岳父母和女婿之间的，公婆与儿媳之间的这些的， 都包括是吧？ 对， 而且您刚才还提到说要穷尽一切可以通知的手段，电话呀、短信呀、微信呀， 嗯， 等等等等，是吧？ 嗯 嗯， 对， 不能说我打个电话没打通那就算了。 对 啊，这是不可以的。 对，他亲戚朋友相互转告啊， 嗯，这是这个祭奠权内容的一部分，还有什么别的呢？ 第三点就是祭奠性纪念物品管理处分权。 嗯， 祭奠性物品啊，纪念物品指死者遗留下来的物质形成，主要包括遗像、灵位、墓碑等。这些纪念性物品呢，包括包含了确定的人格利益，所以祭奠性纪念物品的价值以及意义，主要在于死者亲属对死者的祭奠。哀思和怀念，所以祭奠性纪念物品的所有权人，祭奠权人， 这是一部分。还有什么别的呢？ 第四点是丧葬事项决定权。 具体包括权利人就死者的安葬方式、时间、地点以及如何举行祭奠仪式、祭奠活动等事项的权利。从理论上来讲，祭奠权人对安葬事项都享有决定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决定权往往与死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享有。第五个是祭奠活动参加权。祭奠活动参加权指祭奠权人有权参加对死者举行的守丧仪式、追悼仪式、下葬仪式和安葬后的逢年过节、祭日进行祭奠活动的权利，是在对去世亲属的各种丧葬活动结束后，权利人还有权在特殊日子进行上述祭奠活动，以寄托对死者亡者亲属的哀思、敬仰以及祭奠和怀念之情。 对，这是祭奠权包括的一些内容，是吧？ 对。 那如果这样的一些权利内容遭到这个侵害的时候，又应该如何来保护呢？我们请到王乐法官跟大家讲一讲。 如果保护大概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咱们那个刑法一个保护刑法里边一些像侮辱啊、诽谤啊、盗窃尸体，还有侮辱尸体 这就比较严重了， 很严重的侵犯那个祭奠权的行为，法律上是给予严厉处分的。另外的，从民事角度来说，您保护的两点，一个就是咱们的新去年刚颁布施行的民法总则。以及之前的侵权责任法像民法总则里边也规定了，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话，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从这两点来说，如果要是说侵犯了祭奠权的一个情况，就要承担，例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排除妨碍，还有赔礼道歉，这些一个民事的一个责任， 对。 如果要是造成别人那个严重的精神损害的话，也应该赔偿一个经济损失，精神损失，给对方一定的补偿，弥补一下你受伤的心嘛。 对，因为尤其是这种对亲人寄托哀思的这样一类权利，有时候可能物质损失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精神上的损失确实很深的，是吧？ 这可能有时候就得需要一个赔礼道歉，这样的方式来消除社会上对他的一个不利评价。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是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这就往他腿上给打歪了，我给撞了一下，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祭奠权到底是一项怎样的权利？我国在法律当中又是如何规定的？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通过另外的一起案件，请到来自怀柔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为您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